好啦，咁啊先嚟一套咧，真系超常题材嘅先啦，后街就未系，系嗰套超常有咩？有，大家未喺戏院未睇到啫，系我哋睇咗啦嘛，系啦，咁啊纷纷同阿北打咧就睇咗嗰套《飞头降》啊，不如同大家先爆佢料，系啊，咁啊其实系嗱，其实系呢个发行嗌你哋讲嘅，系， 唔怕宣传，唔怕剧透， 系啊， 系啊，唔可以， 系啊，参加咗剧透者联盟啦，呢套戏自己， 冇错，系啦，咁啊。 最怕你唔讲啊，系啊，好讲啊，得唔得？ 咁啊，嗱，先讲讲啲 background 资料先啦。喺泰国算收得嘅，咁喺泰国咧有港币啊，三周入边就有2400万港币，喺泰国嚟嘅算系最卖座，叫鬼怪爱情片。咁啊，算系叫做都有个席位嘅。 鬼怪爱情片 系鬼怪爱情片。 之前其实有冇鬼怪爱情片噶？ 我唔知道啊， 鬼 妻嗰啲啦，真 系，系啊， 鬼妻都当系咯，有啲愣到，人鬼乱嗰啲都当系啦，咁啊嗰啲啦，咁啊，就佢啊非人类之吻就飞就系飞起个飞啊，食个字嘅得唔得？咁啊，咁啊，个 poster 就几凄美噶啦 ，OK 啊，个 poster 我解释下。有个头嘅，即系飞咗出嚟嘅，得唔得？咁个头又唔系正头喎，正头又冇特别啦。佢有血管，啲血管又变咗竹梳，佢就原来甩埋个心脏飞喎。嗱，呢个奇怪喎。佢 C.G. 做到个咧，会呢个发光红色灯嘅，即系会影照到啊。咁啊，仆下仆下有心跳回忆嗰种感觉嘅。咁嗰啲血管咧竹梳咁样一注嘢八爪鱼咁样嘅，咁就为之一只飞头鬼。咁、那個 poster 就飛頭鬼喺中間，個男主角就同佢打緊車輪，背後就一個好陰森嘅森林襯住咁樣，咁啊寫住個 tag 咧，少女心就妖怪身，奮不顧身的愛情就凄美童話，就話 佢邊有真啫？ 聽到 佢邊有真？ 妖怪身咯，唔係咁佢 平時人間睇嗰時候有個身嘅， 佢妖怪身冇身噶嘛，係啊，妖怪真係冇身嘅。 但係而家嚟講，佢當佢飛咗出嚟咧，佢留低個下半身咧，都嚴格嚟講，佢仲係咩噶嘛？即係佢雖然唔會喐，但係佢瞓咗喺度，嗰嚿嘢都隸屬佢。稍後黐翻埋嚟，佢變翻人嘅咁樣嘅，即係咁樣玩嘅。但嗰只飛走咗就零防御嘅，佢個身體得唔得？係咁啊，類似咁樣係啦。咁咧就話泰國頂級 CG 製作班底，打造史上最唯美飛頭鬼， 係 有忘形水嘅感覺。嗱，佢咁樣寫啫，得唔得嚇？就冇話好過，即係又唔敢咁樣講。咁啊，就咁啦。我以咁嘅心態， 忘形水嘅感覺到劉德華啊 嘛。係啊，係啦，所以 個忘情嘅水。 係啦，咁啊，我咁嘅心態咁啊，因為有傳媒場嚟嘅，睇即係坐得入去嗰啲都係傳媒朋友，咁啊揾埋芬芬，就兩個食埋個晚飯，好開心，好有期待咁入去。我自己咧未入場前個期待值高嘅，嗱，即係正如頭先 Tasha 話齋，個題材其實有得玩。 係咯， 唔係話題材已經係好厭悶啊，又係嗰啲太恐啊，唔係咁啊。我諗住佢哇有啲角度啊，你總我都唔要求高，你拍翻去真係個愛情感覺重啲，或者叫做真係好嗰啲叫蕩氣回腸咁，我收曬貨啦咁樣，咁但係又唔得咯。 喂，你頭先講嗰啲好高要求啊，就蕩氣回腸，大佬啊，邊套戲做到啊，大佬？ 係。咁因為咧，我事實入到去就我接近可能五分鐘到我已經開始瞓啦。咁我就接近都打 打啊嘛，因為食飽咗嘛，為氣攻心， 真係斷斷續續瞓咗好多鑊嘅呢套戲。咁我就其實真係唔係好知中間講咩。咁啊，內容嗰方面要交俾芬芬啊。 唔係，我先想問下啦，頭先講到呢個最頂級嘅特技係講泰國啊嘛，唔係全球啊嘛。 係 咁 覺 得泰國最頂級嘅特技係 泰國啫，泰國啫。 係咪即係蒙面超人以上定以下到咧？ 哦，咁啊真系喎！ 我覺得以上嘅其實可以嘅，個飛頭特技可以。 哦，都唔係咁難嘅。 但係佢另外仲有啲怪物噶嘛，嗰啲就唔得啦，真係。 啊，仲 有。係啦，我有皮套嘅，呢下先驚。突然之間最尾，因為咧原來咁啊，呢度講啦，佢除咗原來女中咗嗰啲，即係其實佢都係話要傳染嘅。女中咗呢、這個，即係假設有上一個飛頭鬼啦，咁佢就話中啲口水。包括就是個飛頭鬼飲喺人類狀態去飲過嘅嘢，譬如又有個人攞個杯去飲咁就中㗎啦。咁如果女性中咗口水咧，就變飛頭鬼，佢都會變噶。得唔得？嗰晚就嚟啦。咁但係如果男中咗會變咧，就會變叫飛行怪。 咁呢只飛人怪咧，我又瞓咗嘅，我到後期突然間出現，咁我中間點交接我又唔知啊，我要靠分身。後屘係有飛人怪，係啦。 嗱，其實咧可以先講咗，因為佢喺呢套戲裏面咧就有兩種妖怪嘅，一種就係頭先講嗰個飛頭鬼啦，就一定係女人嚟嘅。 OK。 咁另外有个头先讲嗰个叫做飞行怪咧，就一定系男人嚟嘅。 即系你话其实佢系一同一个来源，不过男嘅变飞行怪，女嘅变飞行鬼啫。 我谂阿北大真系瞓咗啦，佢真系睇漏咗好多嘢啦。 唔系咁嘅，唔系咁嘅。 唔系咁。 哦，即系一个系吸血鬼，一个系狼人嚟嘅，完全两个种族。 系啦，其实就系呢两种嘢啦。 哦。 其实就系讲佢，我哋一路以为嘅飞头降就会变成飞头鬼，即系呢个系我哋一路睇，即系泰国嗰啲传统就 系 咁样 啊 嘛。 系啊。 但系佢唔系嘅，佢讲话几百年前就有两个降头师，一男一女，咁一齐去练呢个飞头降，咁就唔知点解走火入魔啊，佢哋。 嗯。 咁啊，女嗰个咧就变成飞头鬼，男嗰个咧就变成飞行怪咁样嘅。 哦。 咁一路流传落嚟咧，就系好似头先北仔讲嗰样啦，即系如果接触到飞头鬼，即系女性嗰边嗰个嗰啲口水咧，女人咧就会变成飞头鬼，男人咧就会全身好痛啊，一到夜晚就会好痛，痛到好犀利，咁第二日就冇事噶啦，咁系痛嘅啫，斋痛 嘅 啫。 即系冇嘢嘅， 但 系 飞头 怪。 即 系唔会变嘅， 唔会变， 咁就唔会变嘅。 咁佢夜晚好痛嘅，一夜过一定晚晚都痛咧。 晚晚都痛。 哦，边度痛咧？ 想死啊！ 边度痛 咧？痛到想自杀嗰种痛法。 边度痛咧？周身痛。 身好似痉挛咁样。 哦，痉挛。哦 ，OK。哦，即系晚晚都要上电咁啊嘛。 系啦，咁如果你嗰个飞行怪就唔系口水咯，咬中咧就好似人狼咁啦，就会男人咧都会变埋飞行怪。女人因為佢冇咬過，咁我又唔知道變成點啦。 哦，即係佢又唔知道嗰隻咬女會唔會變女飛行怪，就冇講。 佢又冇嘅，佢淨係咬男人。咁 OK。 而一路流傳落嚟咧，飛行怪點樣抑制自己或者繼續生存落去咧？佢就要食嗰啲飛頭鬼啊。 哦。 即係食多佢嗰啲心臟啊，嗰啲乜嘢咧？咁啊，飛行怪咧就會 keep 住個生命一路延續落去，即係變成係。即係好似頭先阿 Tusk 你講，即係人狼同埋吸血鬼嗰啲細頭嗰種，嗰啲 變咗咁，哦， 係啦， 哦，明白， 我而家明啦，我而家終於明啦 ，OK， 你而家明啦， 但係佢就前點解會咁嘅咁嘅嘢嚟咧？佢就加咗呢個金融小説嘅內容係嘛？ 係啦， 就係呢個啊，邊個話？中神通係嘛？ 係， 係 邊個話？同一個古墓派嗰個邊個話？ 林朝英。 系啦，就本来系一对，系嘛，跟住就各自就修行噶。 系啦，咁啊变成细头咁样。 变成细头啦，系咪就加咗呢个元素系嘛？ 你可以咁讲。 可以 系啦。呢类嘢， 即系曾几何时，吸血鬼同狼人原来以前都系一对啊逼人嚟嘅，系啦，系咪咁啊？即系大家修炼咁就变成咗两个唔同嘅，仲话犀利嘅呢个 真系。讲嗰扎嘢咧，系冇喺套戏度出现。 吓，即系佢讲啦，佢系讲啦。 我讲嘅啫 ，O K。 都系。 即系终南山下嘛，系一对神仙。 画面都冇嘅， 真系。 即系佢讲以前个头先有冇以条个头先画面啊？都冇嘅。 系。 都冇嘅，都冇嘅。 好啦，咁我想问清楚，咁个飞行鬼系点样嘅咧？皮套嚟嘅。 飞行鬼咧就类似一只蝙蝠咁嘅样。 哦。 大嘅，大嘅，好大只嘅。 蝙蝠怪人啦。 当咩？我蒙面超人蝙蝠怪人。 系啦，蝙蝠怪人仲系本卡曼嗰个版本喎。 咁即系佢凹个嘢，但系就可能露咗 皮套都差唔多系嗰只翼嗰只样。 有冇露翻个人眼出嚟啊？ 有噶。 哦，咁真係本身猛嗰隻啦，如果係咁。 真係甩甩漏漏㗎，個皮個嘛。 咁啊腰帶有冇 Joker 嗰個標誌？ 未至於有。 冇啊，冇腰帶。 有尾。 如果當係 black 嗰種咧 ，black 嗰種就嗰種嗰種。 哦，接 black 嗰啲 ，OK。係 啦 係 啦 係啦。係啊，有尾嘅，即係佢做甩甩咗皮套，個尾咧就因為個皮套又唔識喐咧，嗰條尾就垂低咁樣，好流嘅。即係 有 膠作用 喺後面化下化下， 係啊，但係佢就冇力咁樣垂低咁。 佢冇留意哥斯拉嗰條尾，其實有另外有啲人員用啲 溫滑字喺度整 嗰條尾，咪等佢條尾都識喐㗎。係係冇佢冇嘅。 佢呢個就唔識喐嘅，就真係拖喺地下㗎。 條條揈，咁長㗎，長到拖地㗎。係 啊。 哇！即係恐龍咁㗎，真係。 唔係， 不至於。 熊魔鬼仔嗰啲咁樣咯，就 係係係。你當馬尾咁啦，但係佢跌落地嘅。 馬尾唔到地㗎， 但佢到地嘅，到地嘅馬尾 咯， 你當。 佢到地㗎。 咁咪好誇張咯，就係。係 哦。佢如果 哥斯拉咁大碌嘅， 係係冇咁粗嘅，即係幼身嘅，幼身。 正面睇以為嗰條係咩嚟啊？嚇？ 我話無啦啦加呢啲嘢落去，真係唔知做咩喎。 係咯，你蝙蝠都好似蝙蝠尾嘅咩？ 係啊，佢做到咁咯，同埋佢個感覺都似人狼嘅，即係手腳都大大粒，咁同埋佢係有對翼，係嗰啲叫咩撲啊，即係好似飛咩青翼蝠王咁樣有個撲咯。系啦，咁 青翼蝠王冇扑噶， 佢好似着咗啲飞鼠装咁嘅款 的。哦，即系总之无面超人里边嘅蝙蝠怪啦， 系啦，蝙蝠怪嗰啲咁嘅样啦，系啦。 但系讲飞咧， 呢啲都唔系你 嘅。系啦，讲飞佢真系飞嘅，即系成只头咁样，咁样超人咁样飞起嘅，就飞到好高嘅。 即 系啦，即系 唔使拍翼嘅。 系哦，咁啊要拍，因为佢咁咯。使唔使拍？ 就咁就飞噶啦。 但好似系咁飞嘅，因为即系解集起身咁啊，一弹咁样就飞咗上去啦。 唔系，我谂 Tasco 个意思系话佢喺空中嗰度使唔使拍下拍下咁。 佢要有啲翼，有啲滑翔嘅感觉咯。都要拍嘅，我见。 唔系，即系话佢起飞嗰阵咧，佢系 swoop 咁样，所以吊威咁飞咗去啊，定系佢需要助跑啊，定需要咩唔需要嘅？ 即系要跳一跳咁系嘛？使唔使噶？ 佢都冇乜助跑咯，即系话飞就飞噶啦。 我飞就飞啦， 系。系话飞 人咁样。 超人咁咯， 超人咁啊，系啊，超人咁噶啦。 即系唔关你逆字嘅。 系啦，咁呢个飞头鬼对飞行怪咧，喺最尾就都会有场决战嘅。 嗯。 啊，咁呢个系最尾啦，咁唔好理佢啦。咁其实开头就系讲话女主角细个嗰阵时候就因为接触过呢个飞头鬼嗰啲口水啊，所以佢一路成长咧就会变成飞头鬼啦。咁佢大个咗。又有兩個男朋友仔咁樣講嗰個愛情故事，咁、那個男朋友仔咧就發現咗佢係飛頭鬼，咁就一路咁啊捉啲小動物餵佢啊，等佢唔會變身成為飛頭鬼，周圍去害人咁嘅故事咯。咁到最尾就係嗰個飛行怪嗰個巫師咁啊嚟到追蹤嚟到呢個飛頭鬼呢、這個女仔嗰條村落，咁啊希望殺死呢個女仔女主角，咁最尾大決戰咁啊最尾完場啦，就係咁啦。 即特攝片嚟嘅，你講呢度 係係啦， 咁至於點解我哋會覺得唔得咧？就因為我個人覺得佢係兩頭唔到岸啊，即又唔恐怖啦，但係唔緊要嘅，唔恐怖，因為我知道呢個係愛情故事嚟嘅。咁如果佢嗰段愛情拍得凄美，即係好似頭先北打講咩蕩氣回腸咁，我都收貨嘅。即係佢就算冇乜特技，冇乜恐怖，我都覺得會好睇嘅。但係佢嗰度又做得唔到，做得唔好啊！喺愛情嗰邊咁。我覺得就好沉悶咯，係成套就 盪氣回腸啊，變咗激氣回水啊！ 咁啊，唔使回水，咁我哋都係 因為你冇俾錢啫，係啦。如果買飛入場就會 重點都係呢句，我都覺得係，即係如果要我揞錢嘅，或者我係同芬芬一齊約咗要大家俾錢睇，我真係對唔住啊！何止我芬芬，如果要 冇冇水回就帶戒刀啦，戒刀戒凳啦，係咯，嗰只啦。 咪同埋佢 衰人拍到。 佢嫌即係你問我個人意見，即係泰國片我都之前我都中意，如果一泰國一上我都睇嘅，即係我都盡量香港都唔係多啊，但係上親好睇。其實而家泰國好多演員好靚嘅，即係包括以往譬如之前有套比較忽略咗套講話啲網紅咧喺鬼點樣做直播殺人嘅，哇入邊嗰啲網紅咧個個 鬼妹咁噶嘛， 係啦身形又得個樣又靚，男之咪人妖唔知啊，即係總之望落去正嘅。咁佢揀咗呢個咧，嗱你話佢醜嘅，我啊覺得又唔好，又我咁衰啦。佢啊好平庸，同埋個感覺佢係村姑嘅，即係特登揀咗個好村姑，都啱翻， 即係好貼地。即係你講，而家我哋成日講呢種就叫做女朋友 feel 嘛，呢種係。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咯， 家女 家菜 feel 咯，應該話。 咁但係女朋友 feel 同鴨係兩樣嘢嚟喎。 佢未至於鴨嘅，佢呢個女主角 係佢又唔係樣衰嘅，但係佢肯定唔係女神級。 係要有村嫁純林嘉欣呢只嘅喎，唔係肥 Rose 喎。 咁唔得，咁 係一定肥 Rose。 但係不至於肥 Rose， 又不至於肥 Rose。 係嘛？ 但係好平庸。 見到佢，你都想打佢係嘛？ 係引人犯罪啊！ 冇， 佢又唔係樣衰，但係佢平庸。咁平庸得嚟咧，佢好。 如果個女仔係肥 Rose 咧，你就會覺得嗰只唔係蝙蝠怪，係蝙蝠俠啊，係咪？ 即係原來係坐強附弱嘅，佢係令到世間少咗 豬扒， 係啊，佢拍曬手掌嘅，去殺人嘅。 拍手係咯 ，Batman。 咁同埋佢因為好聚焦，一開頭就好冗長嘅段落，咁我計多我都瞓咗覺都冇數，我諗一個鐘啦，都係講愛情嘅啫。咁佢當然 我有數喎，我反而呢度有數喎。 好啊，你講。 佢應該係到我諗半個鐘至九個字咧，先至出現 话佢变身做飞头鬼。 吓吓，系啊，45分钟先变阴公，你话我系咪瞓咗？ 冇一开场都冇。 但系呢个系阴阴阳阳个，由头到尾我哋见唔到个飞头鬼噶，其实。 系、 啊。 系。 即系净系影佢好似流星咁样喺个天度飞，点一点过，咁就冇咗噶啦。 跟住第二招啦。 我谂啊， 系啦，第二招就系有啲畜生俾人食咗咁样咯，即系用咁样交代嘅啫。系啦， 头嗰半个钟都系咁嘅。 见到个飞头鬼嘅咧。应该去到一个钟头零九个字到啦， 完场嗰阵系嘛？ 系啊，真系完场， 可以好长噶，两个几钟头噶， 系啊， 咦咁抵睇噶？ 系啊，所以睇完咧分分赶车嘅，要咁讲，我系睇啊睇得晏，我睇十点差唔多，赶车佢要睇完。 哇！ 系啊，跑住走噶啦，我真 系。咁啊，崔大王佢因为佢最后真系嗱，因为不嬲咧，佢都系总之夜晚佢自己唔知嘅个女仔，但系往往就开始咧。即係開始佢會變嗰下咧，佢就朝頭早起身，明明閂咗窗，但係個窗開咗。二來就佢啲床單就有血跡，咁啊實質好似 M 襟咁樣嘅。 我真係覺得好笑啊！ 係啊， 我就以為佢有血跡咧，要佢係 M 度 咩 M 襟 啊？孖寶嚟啊！ 哦， 係 哦，你以為大姨媽度？ 係原來佢係食魚人。 哦， 咁但係咁樣玩咗好多晚嘅，即係我覺得你第一晚有問題，第二晚你都會諗辦法咁睇下點啦。 咁食完人個血跡唔會喺嗰度㗎， 咁佢個口可能有啲血㗎嘛。 床單嗰度好奇怪嘅，真係。 喺邊度啊？啲血跡？ 床單，都近個身㗎，即係唔喺個頭。 就係遲媽度。 點解咧？就係唔明啦。 係啊，唔知 啦。唔明點解？ 開頭就誤會咗咯。 難道佢用下邊個口嚟食嘢嘅？ 冇理由啊，飞个头出嚟食嘢噶嘛， 其实下面都飞咗出嚟噶，佢唔知啫嘛，系咪？ 嗯， 因为有牙啊嘛，系咯，下边有牙啊嘛，系咯。 嗯。 咁但系咧，个女仔究竟真实状态嗰刹那，佢要变飞头鬼点变咧？即系点样个头甩出嚟又串住嗰串心脏同埋嗰血管咧？就我已经醒咗啦，就接近最后嗰三个字啦，得唔得？就 讲下变身过程啦，讲嚟听下。 系啦，咁样。 讲下变身过程点样？ 咁佢好辛苦，辛苦咁，跟住開始啲眼有啲特技啦，有啲燈啦，即係嗰啲皮膚啊現咗啲深紅色啦，跟住個頭又慢慢發光，跟住個頭個頸嗰啲位又發光啊，跟住成隻向上，跟住就抽埋嗰座心臟就係、是、CG 噶，就跟住再撚埋嗰啲血管，跟住一上咗嚟咁啊打曬紅燈嘅，啲人會影照到紅色嘅，跟住嗰個下邊個身體就會死物咁樣就劈咗喺度，咁佢就成隻飛啊，咁啊個頭 咁、 哦、咁出嚟嗰下。就已经全 CG 啦，得唔得？咁样系啦，即系 面之前都唔系真嘅， 个头都系 CG 画嘅， 头应该就 key 翻个女仔个样 上，系但系画嘅，系啦，即系 CG 嚟嘅肯定。 咁我最更加有兴趣啦，咁啊成抽嘢掹出嚟就简单啦，点走翻入去嘅？ 哦，咁啊，又简单喎，咁样入咗去。 哦，咁有趣。 系啊，冇乜解释，又冇乜解释，佢咁样走咗咧，照你个窿头咁样，咁啊佢冇解释嘅，系啊。 冇噶，冇咁完全冇解釋呢啲咁嘅物理上面嘅嘢。 系啦，系啦，冇嘅。 即係甩咗個頭出嚟，點樣憑咩原理飛行啊？啲唔會講啊。係 啊， 都冇嘅。 係啦， 玩重力啩，我諗佢係。 同埋飛得快喎，你唔好睇少喎，快過子彈嘅喎，即係可以好快喎，飛飛聲，即係起碼快過航拍機嘅，即係個感覺，即係咁樣可以好高速嘅，係啦，同埋可以飛好遠嘅喎，即係可以飛到隔離村嘅喎。 哇！ 系啊，但系个身体又 冇穿啊！我由到环游世界一周啊，嚟啊，大家 咁啊， 想问 飞得快啦！佢嘅天敌原来就系飞行怪，因为飞行怪咧，佢托住个装张开咗嗰啲扑啦，即系嗰对翼啦，佢就只脚好似有啲似鬼爪咁样，佢就可以一嘢扑埋嚟，就喺个空中一嘢个只脚夹住个头咁样嚟捕猎， 即系鹰咁咯。 系啦，玩呢样天敌嘅咁样。 因为嗰个飞头鬼啊，佢又冇手又冇脚，就系得嗰啲咁嘅 竹梳 管嗰啲竹梳，其实佢冇任何能力噶，我觉得佢系 系 哦 系啊，但系同埋佢都有我后屘醒咗，中段啦，佢就用啲竹梳一一样样，嗰时你见飞头鬼全貌嘅，但系就喺嗰啲窗度伸啲竹梳，嗰啲竹梳咧其实就应该固体嘅，即系意思佢可以编人，就试过我嚟咁样杀人嘅。殺咗啲嗰啲流羅騎撩兵，即係嗰啲狩獵佢嗰啲村民咁樣，咁佢勒死啲人嘅，即係叫做唯一有啲能力個竹蘇可以咁樣搞咯，係啊，食下咁樣，係啦， 係 就冇啦，佢又冇法力嘅，又唔識出波，即係冇遠距離攻擊， 亦都想對付佢好容易嘅啫，你等佢飛咗個頭出嚟，你打爛佢個身體咧，佢就冇噶啦，其實 係零防禦嘅身體， 因為最尾都係咁樣冇咗㗎， 係冇錯， 唔係佢個傳說入面咧，就話你如果你佢第二朝佢一定要即係太陽出嚟之前要翻翻去嘅。咁因為翻唔到去咧，咁佢就會好似吸血鬼咁，就會唔知會融咗變咗攤嘢啊定咩咁樣嘅。 灰飛煙滅咁啦。 咁佢呢度 即係佢又唔係話要消滅咗佢嘅，總之佢合唔翻體就有問題嘅。佢講即係嗱，呢個係傳說入面我係咁啦。咁佢呢度 佢呢度都冇講 到特別睇點， 即係佢又冇話一定要即係入出前翻嚟呢啲冇講啊。 冇嘅。 咁而最特別就佢入面就玩個三角關係嘅，即係有個男仔就不嬲冧佢嘅兵啦，即係做兵。咁但係就最後就原來佢係冧另一個嗰、那個之後先翻嚟嘅男仔都靚仔嘅。咁嗰個男仔係第一個發現佢係飛頭鬼，咁但係不離不棄又喂佢食雞嘅咁之類咧，即係頭先芬芬講過。咁但係做兵嗰、那個咧，即係青梅竹馬嗰個咧，咁就原來暗地裏最後先知，原來佢嗰日都知道條女係飛行鬼，咁佢就調翻轉去 飛頭鬼啊， 係飛頭鬼咪飛行鬼係飛行，咁佢又調翻轉咧就進佢係加入咗嗰邊狩獵聯盟嘅，即係意思佢去咗嗰邊啊飛行怪嗰邊， 飛行怪係 啊幫拖，咁原來就話嗰日入去就為咗就其實想喺啲關鍵時刻就送張俾個飛頭鬼走嘅，即係諗住就 啲狩獵嗰個係唔係人類組成㗎？即係個飛行怪搞出嚟。 唔係得一個飛行怪啫，但係其他啲人唔知嘅，即係當係僱傭兵，其他啲係流浪嘅啫，當啲騎獵， 即 係騎獵流浪。 即係防衛軍即係嚇。就捉怪獸嘅，係咪？ 係啦，咁佢哋嗰啲 都 特別片， 好奇怪嘅個樣，係啊，個樣都咩，同埋又都係衰嘅，即係又會撩人啊，又個感覺都會強姦型嗰啲，即係啲惡霸咁樣一隊惡嘢咁樣，咁佢入咗呢隊嘅。 即 係 唔係話佢哋好似政府軍咁？咁唔係嘅。 係唔係嘅？僱傭兵 咁樣。嗰啲部隊咁樣爛鬼部隊。 爛鬼佬。 就揸槍嘅，佢有武器嘅就揸槍，個個都係即係有揸啲單刀 嘅咁嗰啲啦。 係啦，冇錯咁樣。 真係呢隻 咁但係就最後講呢隻兵咧，呢隻兵咧就喺關鍵時刻，就因為佢嗰個飛行怪已經知道個女仔嘅身份啦，逼佢嗰下，咁後屘咧就調翻轉就呢個兵做兵呢個無間道咧就指證，就話其實咧個女仔唔係飛行怪，只不過嗰晚咧呢、這個飛行怪嗰、那個即係、就是、你當嗰個叫將領啊，將領就想強姦呢個女仔，就強姦不遂就屈佢係飛行怪飛頭怪咁樣。咁於是就變咗受盡其他村民唾罵呢個將軍，咁於是將軍懷恨在心，然後先知原來將軍就係飛行怪。咁飛行怪點做呢？一啖掉咗落去呢個冰度，咁隻冰咧變咗飛行怪，佢有個咁樣嘅關鍵 twist 位嘅。咁所以出現咗兩隻飛行怪，而其中一隻飛行怪係幫隻飛頭鬼嘅，所以有兩個皮套互嚼，係咪慣呢？ 即係佢變咗另一隻做飛行怪，一隻嘢係唔會好似吸血鬼咁要服從佢㗎。 係呀，冇㗎，冇㗎，或者佢意志強度可以反抗。 咁佢咪真係製造咗個同佢有一打嘅敵人出嚟？ 係㗎，而家係㗎。就兩個仲會嚼㗎，即係後尾到最後 ending 嗰場兩隻打 嘅。咁如果既然係咁，咁點解要咬佢？佢俾人殺咗咪算？ 唔係，咁我諗佢係咪以為操縱到啊？但係因為嘅愛情嘅力量操縱唔到咁樣，我唔知啊。我又唔，我瞓咗，我唔敢講。 咁就偷咗佢，跟住再整佢變佢啊嘛。 係諗住多個幫手嘅開頭係。 係。 咁但係嗰個叛變，因為你講嗰個兵就始終都係鍾意嗰個女仔。即係佢希望佢恨嗰個女仔，咁啊幫下飛頭飛行怪，點知佢一路都死心塌地對個女仔。 咁即係其實都唔係有好多飛行怪嘅，得兩隻 啫。 兩隻。 咁即係話嗰個大佬係。點啊？即係一路以嚟嗰個巫師嚟㗎，即係最頭到尾都係嗰個嚟㗎。 哦，可以講佢係一路以嚟啊，定係佢都係後代，佢又冇再解釋嘅嗰啲。 O K， 咁但係飛頭鬼就好多㗎嘛？你話咁其他啲？ 但係嗰啲出嚟就死㗎啦。係啦。 出嚟好死㗎，佢哋會。佢有一段咧就講我哋狩獵咗好多個飛頭鬼啊，即係揸住好多人頭喺度。 係啦，啲炫耀嘅，即係跳戰士咁樣炫耀嘅，掛曬喺度。係啊， 掛喺度，心口一串飛頭鬼。 多個人頭咁樣咯。 係啦，即係揸住喺度炫耀咁又話：，誒，我呢個條村又殺咗四個咁樣，我啊翻過咁樣嘅。 哦，即係其實嗰啲冇角色嘅。即係唔係話佢有佢自己都有 人頭 嘅 啫。 哦，即係得個女主角一個嘅啫，有個。 但係佢就感染到個朋友咯，佢有個村民就因為飲咗佢杯水，咁啊嗰晚瀨嘢，咁啊親就變啦，咁啊變完就俾嗰、那個即係飛頭怪啦。其實嗰陣時啊，即係叫隊當隊長開槍打咗落嚟嘅。 飛行怪 有一幕咁樣。 咁其實呢、這個 发生咩时代咧？咁讲即系冇城市嘅喎。 佢系发生喺二次大战嘅泰国乡村。佢好明确讲咗个时代噶，佢啊。 系。 呢啲咧点解要讲嗰度咧？因为咁会阴森啲。 落后啲都可以。 因为点解一定要即系咁重点讲？即系一定系二次大战，因为讲其中有个男主角，因为佢系当兵翻嚟嘅，系杨咁乜乜，咁啊讲系二次大战翻嚟。即系谂住翻乡下，翻去呢、這个小村庄咁样咯。 咁听呢个铺排，我啊谂起嗰阵时嗰套咩吓鬼阿嫂，我谂住系咁样样嘅。吓 鬼阿嫂好笑多，我都几好睇喎。吓鬼阿嫂， 即系我当 又唔好笑又唔恐怖又 系 啊系啊， 凄美咯系。咯，咁嗰度又有条爱情线咁样，咁我谂住啊，你唔搞笑咁咪转做爱情咁样去拍都应该 OK 啊。咁但系点知出到嚟 拉 架。 咁如果转转啦，放入去睇特摄片啊，得唔得？ 咁啊唔得喎，都唔得離譜喎， 太少特色嘅部分啊！如果咁樣就， 佢得最尾啊嘛， 每一樣嘢平衡唔到啊，佢係， 都爭咗個蒙面超人啫，其實。 同埋最後咧，嗱，我咁多，我唯一有個亮點嘅，呢、這個泰國導演咧，我冇查個名啊，費事查啦，佢就肯定有睇《杜琪峰》，因為咧最後有個致敬《杜琪峰》嘅 shot 嘅。 係。 咁啊，因為就話又有一個啊，係啦。即曾經個就係嗰個即係做兵嗰、那個，做唔係做士兵，即係做甘心做去青梅竹馬嗰、那個，咪最後變咗飛人怪。咁佢有阿爸阿媽啊嘛，咁佢阿爸阿媽即係覺得個女仔害到個自己個仔變咗妖怪咁，佢梗係唔妥啦。佢拿一支步槍，就最後 ending 個 shot 就由佢開槍，一打完就打爆咗飛頭鬼個頭，扣濕粒子彈就十足 matrix 咁樣射埋個頭度，跟住睇住慢動作爆開啲血花，跟住飛頭鬼就照計就死啦。然後跟住一個 shot 還翻過去咧，就影住佢係一個叫check in pull fall， 即係意思咧個攝影機係向前喐啦，但係個 zoom 咧就會向後勾，然後咁樣去揸住支槍好型杜琪峰咁樣就一個 check in pull fall 咁樣個致敬杜琪峰個鏡頭。 呢個致敬杜琪峰咧，呢種拉 shot 嘅方法其實有好多都有嘅。 係我都知道。 點解咧？ 咁我諗起啊，即係杜琪峰咪成日玩呢啲啊。 你諗起杜琪峰咧，咁其實好多戲都有嘅。 我以為你話致敬杜琪峰係攞嚿大石頭嚟去卜嗰個飛頭添。 冇，但係我呢度就嚴啦。嗱，佢因為中完個槍咧，個飛頭鬼已經即係爆咗頭咁啊，好凄美啦已經。跟住喺度仲慢動作咧，佢應該補多下再爆心臟喎。嗱，個力就出咯。咁但係就冇嘅，我就期望住，喂，整到槍尖嘅香，我咪一飛嘅咋？咁啊，咁同埋只鬼死都掛嘢喎，只鬼死咧，佢個頭就唔會話哦咁樣跟住就跌落，即係失咗個重力跌咗落地下唔係喎。佢死係好凄美咁咧，我離遠歪 shot 咧，雖然佢係好細粒啦，好似天空之城嗰棵樹咁樣，慢慢向個天空度飄咁樣飄走。 嚇、 啊！即係佢死係咁樣。 唔係，長曲嗰陣有冇喺太空咧？影住個地球喺度轉咧，喺度浮喺度。 佢死到天空之城嗰棵樹咁嘅，係啊係啊，咁樣慢慢向。 最尾有冇成個圓長曲影佢浮喺個太空？我問。 咁啊冇。 咁啊要 fly me to the moon 嘅咯。 系啊，好奇怪下嘅啲话。 系，梗系播翻《天空之城》嘅，嗲嗲嗲嗲嗲嗲咁样啦，系咪？ 即系你问我啊，真系放唔落嘅，我真系，即系虽然我都瞓咗，我都可能会唔会忽略咗啲乜，但系我估都冇啊。 其实佢不如咁啦，最屘巨大化啊嘛，咁样好睇啲，系咯。 变零波啦， 唔系唔系，都哇特摄片啊，最屘。 咁 啊，大蝙蝠怪咪打呢个飞头怪，系咯。 同埋嗰個 咁最尾行下陣都飛過啦，唔係好對路，唰咁出埋場咁就精彩啲咯，好冇？ 同埋你問我，真係如果咁樣話，你係明知係要咁拍啊，你俾我就一定揾個大波咯，即係你寧願贏唔到 就飛頭都要大波。 咁佢都有佢有肉體狀態噶嘛，咁你著啲緊身衫。 即係佢飛個頭出嚟，嗰下個波都飛埋出嚟噶嘛，呜！ 一類似咯，但係我連拉，即係呢個女仔係好平庸。你話佢唔係樣衰，但係佢好平庸嘅，即係身材又好平庸，個樣又好平庸。 個身材係平， 吊住 係用， 係啦， 平啫， 少少啦，又不至於佢好平嘅，即係我諗佢 B 啦咁樣。 個樣就用咗，係嘛？ 係啦，咁啊變咗 身材又平， 連呢啲都 hold 唔住觀眾喎，好難搞喎，唔瞓咯，即係咁樣就難搞。 係 anyway 啦，係啦，係咯。咁啊，咁就相對後街女孩仲好睇好多係咪？ 咁係喎， 係， 同埋唔差啊！後街女孩真係我讚㗎。 其實嗰個都係泰國題材嚟嘅啫嘛，咪即係人妖打排球嗰啲。 俾佢泰國人傾下係咪先？ 係咯係咯，即係人妖打排球嗰樣嘢，佢人妖做偶像咁啫。係。嗯，一陣講啊。好，咁呢套點啊？即係唔掂啦嘛，係嘛？ 睇睇啊。 唔掂。咁啊，馬仔冇講過嘢嘅，馬仔聽咁耐。 哦，我問一個問題，佢嗰兩條仔由始至終冇同佢打過車輪嘅。 诶，嗱， 诶，即 问， 即问， 阿新 新 答，我瞓咗。 啊，呢、 這 个真系问得正。 你低温嗰啲想问呢样嘢， 系啦， 等你讲 嘅。嗰個女仔即係互相傾慕嗰、那個，即係退役翻嚟嗰個咧，係有打車輪嘅。 哦。 咁所以佢個狀態咪就係每晚好痛咯。 哦。 同埋佢係明知即係已經知道一打就會痛啦，都要打，忍唔到，但係打就冇抄喎，竟然嗰下即係好單純地打。 冇理由係忍唔到打車輪嘅，打車輪就打唔打都行啦，搞第二樣嗰個啦。佢冇話其實避開咗啲口水，第二度冇事嘅咧。 其實應該避開咗唔打車輪，做其他嘢都冇。 係啦， 係啊， 食鮑魚啊，或者其他。 係啊，係啊，係啊，冇嘢㗎，照計佢係要打。仲要你答你， 玩其他花式系冇问题。 佢应该咧趁佢飞咗去嗰阵搞佢个 body， 佢又唔知， 唔系佢打车轮打第二个嘴咪咯。 有正喎，如果有呢一啲咁嘅场面， 系 咯，都可以你当沟片咁玩，我觉得正喎呢啲。 佢就系因为知道佢飞头鬼，咦正，今日等佢飞咗去搞嘢先咁，搞完又唔知佢搞佢话几好啊？唔怪得第日发觉都旁边有，唔怪有血迹啦，系咯。佢因為以為自己是飛頭鬼，其實都不是，有咩搞錯啫？啊，咁樣啊， 如果係咁都仲好睇啲， 咁好睇啲，跟住佢一除褲，發覺原來係人妖咁啊，加埋呢下仲好睇。 哇，咁樣真係後街女孩啊！ 嚇，撲街女孩係嘛？啊，講完未？呢度 好啦， 咁到底係16号做係咪？ 冇 啊， 兩個禮拜之後。 16号到底有幾多場？有邊度做都係咪？ 未知， 都係未知之數，會唔會做抽起都未知 我諗唔會抽起嘅， 唔會嘅， 好難講嘅。而家呢排好多抽起嘅情況嘅，真係係咯。係。咁啊，你話呢套衰到咁，咁即係到時睇下咩院做啦。知唔知咩院線咩未知係咪？ 唔知哦， 未有資料。 未有咁後面 做啊？幾多場都未知。 嗯，唉。真係好大鑊呢個真係。 16号慳翻啦，16号睇《殺神John Wick》啦， 係。係 咯，冇錯。 竟然夠膽同《殺神John Wick》同一個禮拜上呢套啊！ 同一日啊！ 係。 咩會點啊？到時睇下點啦，係啦。咁啊，真係就冇啊，講曬喎。其實我哋已經係冇保留啊。 冇保留啊！ 咁片商都希望你講下，起碼有人講係啦。好啦，咁啊，大家到時有興趣就睇啦嚇。咁係啦，講完。好啦，咁就讲另一套泰国作品影响出嚟嘅嘢，就是、人妖。 影响系啦。 人妖就除咗打排球，都可以做乜嘢嘅咧？咁啊，做偶像喎，咁样。 系啦。 咁我觉得呢个设定真系系啦，真系好离谱嘅，系啦。咁你觉得佢原本嗰三个小混混有冇 potential， 即系做可以做人妖，你可以吸引到观众嘅咧？咁样。 完全冇。 系咯。咁泰國人妖嗰啲，即係如果係哇，真係你睇唔出佢係男人嗰隻啊，其實真係自細接受嚴格訓練先得啦，呢啲係咪啊？ 冇錯，係啦。 點可能啊？你無端端已經係一個大男人，你可以走去搞佢變咗算咗，就係真係你睇唔出咧咁。咁佢嗰三個揾嚟嗰三男同三個女，亦都 match 唔到嘅，又冇任何嘢 match 到嘅，啊，係咪？ 係。 系啊，冇错，外形都唔 match， 系啊，发型都唔到，系啊， 冇任何嘢 match， 系啊，你完全冇办法联想，点样系嗰三条友变咁，点识啊，大佬？即系我黄金兄弟啊，同你照玩，咁我都郑伊健变梁咏琪，你都仲有啲说服力啊，大佬。 或者系嘛，或者搵阿陈晓东变阿梁咏琪啊，都得啊。 陈晓东变梁咏琪超似啲嘛，系嘛， 系啊。 咁我就提出过一个问题，就系其实如果佢啲仔啊。不如揾佢哋自己扮翻會唔會好睇啲啊？即係意思嗰啲女自己咪著翻男裝扮，即係會唔會冇咁惡頂啊？我意思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就係呢個東方不敗林青霞版，佢竟然啲回憶裏邊原來佢係江毅嚟喎！哇頂 ！Oh my god！ 跟住江毅仲唔止回憶喎，仲經常出現翻佢身邊，就仲喺佢個心聲咁。喂，我唔想知佢本來係江毅咯 ，come on！ 係 你話佢本來係男人唔緊要，咁東方不敗都～ 系话佢男人嚟嘅咧，其实咁我冇见到系男人嗰阵啊嘛，或者见到男人，扯咪又系林青霞扮男装咁，咁咪好啲咯，我觉得系咁啦，系啊，系即系你唔能够揾三大美人，即系你话俾我听，原来佢之前咧系江丽啦、鲁振纯啦，同埋啊边个啊孟达古艳阳嚟嘅，哇好煞风景啊成件事大佬， 系绝对系， 系嘛？即係我講呢個嘛，黃祖賢咁嘛，其實佢係東方不敗，佢都練咗嘅。咁佢之前係咩？我之前咪唔猛彈嚟嚇 ？Oh my god！ Oh no！ 咁唔得咯，係咪啊？ 係啊。 OK， 咁好啦，咁你講下呢套嘢啦，大家。 好啦，好啊。咁其實就原來咧，我睇嘅時候發現一樣嘢，佢就係、是、好多 shot 咧，佢都係有用翻電視嗰啲 shot 嘅。 好、 okay.。不過佢 tune 嗰啲色啊，同埋啲唔同嘅音響啊，同埋佢可能啲聲效都 tune 過啊，咁又冇呢、這個咩，咁冇問題，又都幾 OK 嘅喎。同埋佢係啊，有啲嘢佢又加翻落去啊，即係例如以前啊，心作欣兒嗰啲咁嘅黑道嗰啲片咧，佢去到某啲位佢做個定格，跟住之後又出啲字。出啲字啊，跟住之後就介紹呢個人係乜嘢乜嘢咧，咁樣佢劇版又冇嘅，佢呢度咧就做翻呢啲落去嘅。 你講都係啲武俠片長期都有嗰啲係嘛？咁心情真係咁 high 嘅，你講到係。 心情 武俠片咪一出場定鏡，跟住有個字打出嚟啊嘛。 趙 氏張徹嗰啲戲都 係嗰啲先個。 係心想欣兒啲黑道黑社會片嚟啫嘛，其實 即係佢黑社會片就做翻趙氏啲嘢，咁佢呢度就做翻佢啲嘢咁啦，即係總之都係。係 啦 係 啦， 就係咁啊。O K， 冇錯，係呢啲嘢同埋佢大部分其實都係拍過嘅，但係好多場景啊有啲 shot 咧就係、是、有啲電視就中間冇咗啲大量嘅打鬥場面，跟住之後佢哋幾個攻入去打嘅時候，跟住之後攞支槍指住對方個大腦咧，打個過程係電視嗰度冇嘅，一入到去就係用支槍指住對家個大腦，但係佢咧點樣攻入去打完啲流羅，跟住殺入去咧，佢呢啲就補翻多啲啲咁動作，即係有補完嘅。 我想問一問咧，佢嘅故事係咪同電視版一模一樣，只不過係？詳細啲啊，簡短啲啊，定係接住電視版落㗎？ 唔係，佢係直情係唔同嘅，佢直情係唔同嘅，佢嗰啲事件係 佢由頭做起嘅，應該話，即係 由頭開 電視版嘅， 由頭開始做嘅，中間有啲嘢引發到去到尾嘅時候咧，其實。嗰啲事件係完全唔同曬第啲事，即係佢哋諗翻過去嗰度咧，講翻佢哋過去嗰啲事咧係完全唔同嘅，佢哋 即係新編咗嘅， 當 係 同一班人做另外一個版本嘅， 係啦係啦，當係咁啊， 係啦，冇錯冇錯，咁樣做嘅其實就 咁啊、你問我咧，嗱我冇乜包袱，因為你知道我不嬲冇乜時間睇劇啦，咁啊依套嘢個動畫都係以往有啲版友擺啲幾個好鬼好笑嗰啲 shot 入去，我先睇過叫。卡通嗰啲狀態係點樣 fans 向咁樣，跟住又咩揾個 fans 同啲大佬報仇咁噶嘛？我記得咁啊，總之爆笑啊嘛，即係卡通片會個笑位感覺重好多。咁呢套真人版我就諗住當都係當啲爛，即係可能到爛喜劇咁樣心態睇。我覺得佢又幾認真喎，拍得即係認真得嚟就唔算膠嘅，即係我覺得又佢平衡到嘅。雖然我認同 Pascal 就佢個男人嘅，我當人間睇啊，係咪可以咁？係咪咁叫？叫咩？應該叫 男裝， 即係男裝，佢成日出現嘅，佢成日出現咧，唔止再純粹去回憶，而係佢會往往去透過佢當有啲心理嘅掙扎，佢又會去廁所屙屎屙尿啊，佢就會有把聲，然後就佢就會喺個。廁所真係成個男演員企喺度就同佢講嘢，佢要將個心理掙扎就形象化成咁，咁所以咧嗰、個男仔成日出現嘅，係 打岔你先，呢度咧佢已經係處理得好過劇版㗎啦、哦，劇版咧佢直情係用電腦特技將佢哋嗰啲靚女樣 key 翻曬佢原本嗰個男人樣落去做嘅， 哇！咁你好恐怖喎、 啊，係啊，呢個 劇就咁玩，我 睇電視係多啲， 咁呢度係甜啲喎，所以我覺得冇咁突兀嘅個感 覺。開頭佢啱啱變性之後，要你知翻佢哋邊個打邊個嗰度做咗下啫嘛，之後都冇做啦。 係咯，之後就冇，同埋最尾咯 ，ending 嗰度有 key 咯。 係啊係啊 ，ending 就女仔身又 key 翻男仔樣嘛，即係最後彩蛋嗰度。 冇錯冇錯。 咁咯，係冇咁啊，所以變咗佢多，我有個男仔會多出嚟，同埋啲打鬥場面往往就會咧好針刺啦。咁啊，譬如嗰個女仔就打一拳，咁跟住針刺嗰人飛開，然後個鏡頭還翻過嚟咧，就變咗係個男仔。 即係用咁樣就代表用個男女演員交替做緊同一個角色同埋衣着呢就咁樣出現嘅。咁所以呢都幾多個男仔喺度就話俾你聽其實佢係男兒身嘅 索。其實我都問下呢佢實在動畫入面有冇成日變返個男人出嚟嘅。 有時有嘅都有嘅動畫都有嘅。 都有嘅。 都有嘅都有 嘅。Okay？ 係。咁但如果電影咁樣你問我佢又拿捏得我覺得又唔算好突然。 係呀唔係突然。 透過啲配樂又透過啲氣氛即係啲剪索啊針咳啊咁樣。咁我又覺得正常啦我又冇乜包袱我覺得起碼都唔會覺得嘔心即係呢樣又肯定冇。咁 但電視好嘔心㗎喎。 係呀我就可能係啦可能劇就嘔心。 同埋有啲位即係電視係多少少多少少嘅就係、是、例如啊即係嗰個金毛嗰個咧，佢呢一度係佢咧就係啊，佢呢一度咧就係佢對於佢掙扎嗰件事就係佢遇到嗰個醫生啊嘛，係咪先？係 即 係 女嚟嘅， 係女嘅女醫生， 佢仲係中意女人，係 啦，冇錯。 想溝個女醫生， 係啦，冇錯。但係佢呢一度咧，佢冇咗呢件事，就佢用另外一件事去做嘅，就係、是、咧，佢去揾翻佢老豆啊。點知多年不見佢老豆咧，竟然佢老豆又變咗性啊！ 嚇啊！呢個電視劇㗎、 啊， 電視劇 劇版係咁噶。 係啦，電影又冇呢個嘅。 電影冇呢、這個。 老豆變咗性係喺個係揾個男人扮女人咧，定係真係揾個女人做？ 都係佢老豆嗰個演員，就著翻女裝化曬妝 咁 樣。 咁咪現實啲咯。 係啊。 即係如果佢又揾另一個女演員，呢、這個上年嘅女演員話其實佢老豆咁做咩啫？ 係咁啊，佢冇咁樣做，係啦，呢一佢咁係啦，冇錯。 咁即係呢啲人妖戲啊，其實正常啊，得兩種 approach。一係你係趣事啊，你真係揾個男人扮乜呢個現實嘅嗰個情況啊。咁一係咧，佢就戲劇啲，咁啊揾個女咯，即係東方不敗都係林青霞做啦。 或者沒有哭聲的抉擇咁樣嗰啲係咯。 咩咧？呢度係咩咧？ 希拉里斯文第一次落影后嗰度，即系佢系都系佢做翻女演员嚟嘅， 话佢系一个变性人啦， 系跟住之后佢又 之前啦，盲盒咁啦，盲盒里边啦，阿陈廷恩咁咪做一个又系嗰啲咩跨性别人士，咁你系揾一个女演员就佢嗰个就未变性嘅喎，佢仲要话佢系，其实佢系个样系女咁嘅啫，咁但系话原来冲凉嗰阵佢 T 咗个男人身嚟嘅，但系佢 T 呢啲唔系搞笑嘅咧，即系佢。你當係認真咁做啦，咁就 TVB 特技，咁但係你話好渣咩？又我都還可以啦，咁佢唔係 sell 個特技，咁你咪用一個女演員去做一個咁嘅角色咪 OK 咯？ 係。 咁你以為現實度冇啲咁嘅人咩？你自己去泰國睇下。 係。 但未變性㗎，我嗰啲其實唔係變性，係未變㗎，其實個身完全係男人嚟㗎。 嗯。 但個樣真係靚到咧，好似一個女仔，仲係靚女嚟。 嗯。 係。佢有㗎，點解冇啫？咁你咪咁樣去講會唔會好啲啊？ 嗯，係， 即係起碼同埋你觀眾第一就接受，唔係啊，即係第一就咁佢係同一個人嚟噶嘛。 嗯， 佢唔係整埋個容啊，順便係嘛？ 嗯，係， 係啊，咁淨係變性啫。咁你呢個表達咪會好啲咯？咁其實我係從來未睇過咧，講呢個題材咧，那個男嘅一個演員，女嘅另一個演員嚟，我就除非你講係亂碼啦。 嗯， 係最大鑊。佢男高啲喎，做女矮啲喎，喂， 系啊， 仲要爭好遠喎，爭半個頭又 好爭好遠，係男嗰真係曾志偉嚟嘅，就變咗身之後嗰個係高頭大馬嘅女嚟嘅，你做咩啫？做咩啫？ 不過咁講啦，咁因為呢、這個 變性前啊，成灰安咁嘅係嘛，又高大又個樣又惡嘅，變完性都變咗堂妹咁係嘛？你點喂都唔～我冇辦法聯想佢哋同一個人啊，首先同一個人嗰個聯想，唔好話嗰個性別嘅轉換，即係做乜嘢啊？做乜嘢啊？咁同埋啊，咁你睇 M 級，咁啊又有個後生版，有個老版啦，係咪？ 係， 係嘛？咁你夠啊？李若彤咁咪咁啊？後生係啊？邊個啊？ 阿陳家寶。 阿陳家寶係啊。 係啦。 咁你唔會喺李若彤遇到乜嘢事，跟住佢就會阿陳家寶走翻出嚟做翻佢個心聲噶嘛？即係呢啲係何嘗一啲咩係乜嘢嘅交代嚟嘅呢一種真係 係咪你好似係咪講過就可能係因為請咗個星翻嚟就無謂嘥係嘛？因為 可能 係星 係直情係個男嗰個其實反而係星呢三個女其實從來都係做 女二三四嘅程度啊，唔系女二添啊，直情 系 吓， 嗯 吓，咪你咪睇下《狂赌之渊》咁啊 ，Poppy 系咩女嘅？ 系 咁佢都算而家系佢系啊，奔天美波其中一个队友嚟嘅，咪咁咯。咁、 哦、 但系佢女二啊，或者你叫双主角都起码系佢嗰个特眼女嗰个嘛，我唔知个叫咩名吓。咁、 嗯、 你仲未计敌方喎，仲未计嗰啲咩学生会长嗰啲喎，咁你其实阿 Poppy 算系女几啫？其实佢仲衰过喺蒙面超人面做嗰、那个话晒佢系叫做女主角嚟嘅， 嗯， 即 Poppy 吓，咁其实冇啦，跟住都系做翻啲即周边人咯，咁就好过之前做啲同学，意思系同学到连名都冇喺后边嗰啲啦，好过嗰啲嘅。 哦，系， 咁有名嘅、那个角色有角色名，咪就配角咁咯，系咯。 嗯 咁你當如果呢套係龍珠的話，咁佢唔係比達，唔係就係史摩童咯 ，OK？ 即係豬八戒嗰啲咧，嗰啲角色到啦，係咯。 豬八戒哦，嗰啲。 烏龍喺度嘅，喺度嘅。 係啦，我即見到嘅。 阿樂咁啦，都有嘅，係咯。 哦。 都有嘅，有喺度嘅。係。 呢啲 角色到，咁呢一套戲哦，佢做女主角三個啊，其實嗰、那個你話嗰、那個做嗰個比較首領啲嗰、那個咧。那個女咪嗰個黑埋眼咯，即係狂賭之渊入面。 嗯， 即黑埋眼，即係永遠黑埋眼嘅，唔知做乜嘢嘅嗰個嚟噶嘛。 哦， 跟住佢再嗰個麥妹係嗰個，我哋唔識啊，唔知邊個啊。係 啊，三媽邊嗰個我都唔識。 係啊， 未見過。 真係真係唔識，但冇用嘅，冇用嘅，就喺呢度有 Poppy 都冇用嘅，喺呢度我唔會中意嘅，係啊。 嗯 嗯，係啊，唔可愛嘅。係。 咁啊。同 埋佢樣都老咗啦。 老咗 啦， 同埋 老咗啦， 佢好似都肥咗，即系啲腳粗咗。 哦，系啊，唔系，因為佢話想谷大啲個波嘛。 哦， 但系冇喎，冇波都。 唔系大咗噶啦，已經。 咁大波，咁啊，飛人女嘅嚟噶啦，都係嗰科嚟。 嚇，冇乜嘅啫，本來。 冇乜嘅 啫。唔係，但係有咩問題啫？咁佢其實本來賣腳嘅嘛，你谷粗隻腳咪唔賣點都冇賣。 係。 你本來就有個賣點就係對腳。咁你谷肥咗，對腳都肥埋， 系 咁你個波大咗幾多？如果佢要谷到變大波咧，佢就要肥到變咗細細粒噶啦。 系 明白。 咁仲得有冇用啊？ 咁就除非改路線咯。 佢自己話真係儲肥想谷大啲個波㗎，佢自己講㗎。 哦。 但我就覺得戇居喎。 係。 因為其實可以戰㗎嘛。 係。 系咯， 去韓國又得，系咪？ 系啊，咁你谷得幾大啫？系咯，咁我唔系咯，你一肥面都肥埋，咁冇意思啦。 嗯， 系咯，成個人都肥咗噶嘛，你唔好唔記得係佢，系咯。 咁、嗯、啊，我即系我讚就讚佢喺嗰三個女仔之後就變成偶像嗰、那個掙扎啦、啊。咁同埋你即係如果電影版我唔知係咪電視劇都係咁啊，佢就會聚焦三個唔同取向嘅，即係有個孖邊嗰個就反而係最早接受到，都豁出去啦，橫掂係 做 偶像啦、 啊。有， 我係想喺個偶像度直頭可能就甚至乎佢有人有 fans 送禮物俾佢，佢會得到滿足感嘅。 有 反而佢有啲猶豫自己啊，仲係咪男兒身咁嗰種矛盾。咁而領袖嗰個就教話撞翻佢以前條女，咁以前條女喺五年前。就咁啱就生咗個女， 生咗個女， 係啊，咁佢直覺覺得嗰個女就係佢個女，咁於是就有啲咁嘅心理掙扎，咁啊， 呢度就唔係嘅， 咁啊，但係最後咧喺電影啊劇透啊就話唔係喎，咁我唔知係咪電視劇冇咁 gap 㗎嘛？ 佢電視劇唔係呢段，佢改咗另一樣嘢嘅，佢、 哦、 就講佢係見去醫院度探佢阿爺，係啦，佢由細到大冇父母，係阿爺養大佢嘅，咁樣嗰度咧，其實就冇咗呢啲。 又有段親情嘢咁樣。 係啦係啦，改咗咁樣寫，係啦嗰度。 係啊，咁另外嗰個千佳即係金頭髮，即係阿 Tasha 無面超人嗰個。係啦，即係咁嗰個佢就係 千佳，唔 係 千佳孖辮妹，千佳孖辮妹， 咁啊真理 咁啊，金毛就係 Poppy。 系啊 ，Poppy， 咁佢就係最接受唔到，亦都最迷失嘅。不過當佢最迷失嗰下，佢係撞到個女醫生。咁、那個女醫生佢就鍾意，咁因為透過佢鍾意個女醫生，佢可以確定到自己原來都我仲有個底線，其實係男仔。咁但係咧後屘個女醫生就原來係同性戀。 係啦。 咁同性戀係啊，個女醫生原來係 less 嘅。咁我諗住失禮啊，點解個女醫生透過個，因為佢講佢話佢。我不過依個唔知咩電視劇都係咁，佢話講佢唔知咩係個有痔瘡啊，定唔知乜鬼咧？ 冇呢啲人嘅。 係啦，即係點知佢係入咗醫院，咁所以個女醫生咧其實 check 過佢身體，所以佢知個女醫生其實知道佢係變性人嚟嘅， 咁所以咧，那個女醫生好決絕就話：我係 lesbian 啊，但你都唔係女仔。咁佢又變咗又失咗呢個所愛咁樣。咁於是就咁樣經過一輪嘅矛盾咧，最後就佢哋三個佢同佢有關係嘅人，包括就疑似佢個女啦、嗰、那個女醫生啦，甚至乎嗰個經理人啦，都俾嗰個奸夾咗。咁就嚟挟持佢哋。類似即係叫佢咁樣，即係總之組織佢咁樣啦。咁 其實嗰段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原本有個大型嘅偶像 show 啊嘛，呢、這個嗰、那個贊助人想搞阿千佳，即係媽咪妹係啦。跟住之後就本來都 OK 嘅，跟住之後唔知點解搞咗一輪嘢就打翻佢轉頭嗰、那個二世座。 佢哋想迷佢，但係佢估唔到呢三個人原來係黑道啊嘛。咁佢話佢個抗迷藥能力好高嘅， 佢有一個特別高嘅，係 咁啊喺迷雲之中都有清醒狀態，都可以失狀咁樣就打劈咗一下咁啊打低咗佢，咁佢又叫迷奸唔到阿不二嗰、那個，咁啊老羞成怒，咁啊搞佢哋咁樣，係講個偷 角，唔贊助嗰個 show， 跟住之後另外有條女又另外搞個咁嘅 show， 跟住之後佢又要阻止佢哋去出席呢個 show 咁解嘅，捉嗰啲人就係啦。 咁啊，最屘最後就佢哋以女兒身嘅狀態有個覺悟，就即係都會做翻黑道嘅嘢，就三個女仔 夾 身入去就打入邊喎。不過入邊又勁喎，入邊我諗起碼打咗都百幾二百人。 好多人啦、啊，成個個 有 獨腳設 計嘅都算有獨腳設計嘅，係唔算好差。不過就當然拍唔到嗰種嚇、即係嗰、那個咩之前嗰啲化成粒子嗰、那個，我覺得幾正嗰、那個叫咩？即係你成日話掰日本嗰個拇指咧，即係唔係話嗰隻咁勁咯？ 咪你係咪話亞人啊？你係 亞人啊，就冇咁勁嘅。咁但係都有啲設計，咁啊叫混戰咗一輪，咁啊當中就確立翻自己，即係係啦，即係而家個身體同埋自己個心態咁啦。然後就喺度救曬啲人，咁最後就好嘢跑住過去啊做 show。咁做 show 嗰下就亦都欣然接受自己係偶像。咁我覺得咧，佢對於自己嗰個拿捏住嗰個男女嗰個矛盾，佢係有啲即係叫比想象中多嘅描述。咁我覺得認真地有講嘅。咁啊，係啊，我以為係佢啲胡鬧嘢嚟添。咁啊，變咗有少少加分呢度。係啊， 同埋都幾豐富嘅，就唔止呢啲嘢，仲係中間就攝咗佢哋 sell 嗰幾條女咧。咁啊，佢有啲歌舞啊嘛，喺度表演啊，嗰度咧都係啦，嗰度都 OK 嘅嗰啲位係啦。中間攝得多嘅，其實就都有幾場噶，係啊， 即係嗰啲熒光棒舞啊，咁樣佢又扮到好似 AKB48 啊嗰啲咁樣跳舞咁樣咯。咁啊，你問我獨立啲笑位就都有咯，但係就唔係好密集嘅，佢又唔係話即係整體個氣氛都係一個喜劇，佢又未係嘅。咁中間串住就有啲打鬥，另外就有啲叫角色嘅刻畫。咁我覺得佢嘅智得，因為套戲都短嘅，90零分鐘啫嘛，好似 唔係冇90零分鐘，80幾啫。 係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叫做輕輕鬆鬆啊，唔係好使用腦咁啊，娛樂片啦，我覺得 包羅萬 可以啦，係啊，華語啦，合格啦，嗰隻啦。 嗯，冇錯冇錯。 係啦，但係我覺得咁喎，因為佢呢套咧係喺雲雲即係講偶像，即係做偶像呢啲古仔入邊咧。即係佢係唔係用一種夢想嗰種，因為你其他嗰啲啊，唔理 Love Life 係咩，你唔會講呢個娛樂圈嘅黑暗面㗎嘛。係 ，OK， 係。 即係佢淨係講翻女仔咧，努力啊、友情之類嗰啲啦。 得㗎啦，係明白。 係啊，即係你真係跳得好就得嘅，唔係㗎嘛。其實你個關鍵係乜嘢呢？喺日本嘅藝能界就係陪唔陪老細啫嘛。 嗯。 係。 點解佢嗰個掙扎係喺佢自己嘅過去啊？其實不如佢話佢掙扎係喺佢。轉咗嚟係做咗女性偶像隊伍嘅時候，其實你點樣喺呢一個咁黑暗嘅娛樂圈？因為佢呢度既然講都係黑社會，佢呢度亦都有講嗰啲人想搞嘅啫。點解佢唔就講佢哋到底佢肯唔肯俾佢搞嘅呢一件事咧？嗱、肯唔肯俾佢搞係講你唔搞咧，你冇唔肯陪老細，你根本你人哋唔會俾機會你係咁簡單啫嘛，冇人揾啲雙子嚟你個頭㗎。係，你要投懷送抱添自己，咁你咪唔好做咯。系嘛？咁你不如你讲呢个会唔会仲特别啲咧？因为你系用呢个角度去讲嘛，你其实唔系一个少女梦想嗰种偶像故事啊，佢哋都唔系少女嚟嘅根本吓，其实。咁你咪借呢个题材咪发挥一个吓，你真系讲一啲娱乐圈嗰啲，即系真系黑暗嗰面啊吓。我唔系话佢哋最尾系肯，你可以佢真系唔肯，我都系唔会俾人教嘅。我係你唔即係、就是、我都係我最多做翻我啲跳唱歌跳舞做好啲嘅，你可以咁講噶。咁你咪喺呢度著墨咯。佢個掙扎其實喺呢度得唔得？ 咁啊係，不過你呢個高好多啦、 坦白 講。咁我唔敢咁講，我覺得咁係即係發揮到佢佢本來呢個題材多啲咯，最少唔係停留喺佢嘅過去，淨係或者即係你可以有講下佢過去，但會唔會個主題翻嚟講呢一部會好啲？因為你其實係一個講偶像團體上位嘅故仔嚟噶嘛。 嗯，係。 係咯。係啊，咁你可以講下呢啲呢啲黑暗嘅嘢啊，咁其實已經好多啲咁嘅，即係真係女仔嗰啲係因為就係唔肯陪老細，俾人趯咗翻鄉下。其實現實你聽唔少㗎啦， 係冇錯冇錯， 見都見唔少㗎啦，係啊， 係 韓國仲離譜，嗰啲搞到自殺，咁點解不如你直情將呢個題材就擺喺呢一個度玩？我就覺得咁你就用咗另一個角度，其實揭露咗一啲平時佢哋唔會觸及嘅偶像，即係偶像故事唔會觸及嘅題材。 嗯， 係。 系咯，咁会唔会仲好睇啲咧？其实 咁系啊，咁你谂呢个正好多。 你 呢 啲可以有搞笑嘅，我唔系话你一定要好 serious 咁去讲呢样嘢嘅。咁但系个题材讲呢个会唔会好睇啲？我问紧啫，系就咁啦。OK， 好，咁呢个我哋都未睇啊，系咯。咁同埋我同芬芬都比较抗拒嘅，对呢个真人版。 但佢又冇想象中咁，即系冇想象中咁突兀嘅，我又觉得，即系我自己 唔得啊，唔得。 系啦，我只我可能我冇睇过剧啦，我就咁睇，我觉得都起码唔厚实，即系我自己就。 即系你系平时咁处理，哦，搵个女仔话佢系人，啊、我哋接受到，但系你话佢呢度咁真系有个男人走埋出嚟咧，我哋已经，我一见到阿 Poppy， 我都系觉得佢系男人嚟嘅。 系。 我睇狂赌之冤都灭抹唔甩呢个印象，你死未？ 哇，磨灭唔到嘅痕迹， 磨灭唔到啊！即系我唔想知佢条裙样下边仲有啲咩嘅。 系、 啊、我认住佢唔系变咗性嘅，成仲有嘢啊！好似啲飞头鬼咁有抽嘢喺下边浸喺度啊！哎呀，我唔敢睇啊，真系好惊嘅啫。 系， 咁啊，另外少少补充，你觉唔觉得最后 ending 即系有个叫做少少 cheat 桥？佢哋叫做打打下，最後去個黑社會，即係叫佢去變性嗰個老大佬嚟咗。 係係係。 咁嚟咗嗰下咧，我覺得呢個導演一定有睇《陀威龍》嘅，佢係做咗黃炳耀嗰個角色嘅，得唔得？ 哦，係係係。 咁啊，教剪腳啊？ 又不至於，但係就射個火箭炮。 火箭炮啦。 係啊，又係咁樣出嚟咁、哦、樣，又係乾濕褸咁樣，咁啊，我覺得係有少少致敬嘅呢、這個就咁咯。 係冇錯冇錯。 加咗呢個 gap。 你估日本睇得少周星馳？ 係咯，我覺得係有機會係睇咗。 唔出奇㗎。 點解招呼過啲日本啲有啲？即係啲，即係佢哋自己都已經係表演團體嘅，佢一嚟第一件事就係要買周星馳嘅 DVD。 哦，明白。係。 即係唔使講嘢啊！周星馳已經係即係好勁嘅，其實喺日本。 嗯。 冇人冇睇過嘅，所以你唔需要懷疑呢樣嘢。 嗯。 你唔使懷疑，肯定有。 係。 係。係。肯定有。係。係。O K， 好，咁啊。 同埋再提翻，如果想睇嘅聽眾，咁啊記住留到尾。佢個尾咧係有片尾片段，同埋個片尾仲要唔短嘅，係啦。 係講埋啦，喂，有咩睇？ 我記唔記得？有個少尉，少尉就係啦，認翻個女唔係佢咯， 哦， 係佢跟翻咁，有個一個少尉。第二就係、是、啊嗰、那個奸嗰、那個，即係最壞嗰、那個咁，佢話最後俾個老闆收拾咗啊嘛，咁啊收拾咗，自揾槍指住佢，佢又係跪地求饶，誒、哎、我做乜都得㗎，咁於是佢又去咗變成。佢就成為咗佢哋嘅見習生咁樣，咁有個咁嘅少尉嘅。咁但係呢個咧， 原著又有見習生啦，喺佢哋嗰度，我唔知會唔會就係呢個角色啦。原著漫畫我睇嗰啲， 但係佢咧就係男人扮翻喎，男人扮女人嘅，就唔係揾另一個女仔演嘅。 哦，係 啦， 咁樣， 佢係咁嘅，係啊，咁樣就係乜？ 冇，其實佢由到尾係咁咪好睇啲。 哦， 唔好揾三條女演啊！我真係堅持呢樣嘢，你一係由頭到尾嗰個都係男扮女，一呢由頭到尾佢都係女，但係個男嗰陣係個女扮男，即係總之你揾翻同一個人做啦。我係好堅持呢一種，唔係呢一種咁嘅戲劇表現方法嚟嘅，唔係我唔係話咩係，呢個係一個戲劇表現方法。佢咁樣成日咁樣出嚟出去咧，真係算啦。咁下次黃金兄弟就諗諗佢啦 ，OK？ 係咯，換翻曬佢哋嗰班嚇、啊、老婆又好，係同佢温過嘅女又好，係總之係鄭伊健就變梁詠琪噶嘛。陈小春变边个嘛？ 啊，应采儿， 应采儿咁啦之类啦， 系啊， 系咯。咁你下次不如咁拍啦，黄金兄弟冇嘢做嘅话，咁当然因为你嗰班又剩呢件又剩噶嘛，咁佢咪成日会出现翻咯，所以咪就系成日会喺身边做个心声咯，系嘛？ 系 咪好正咧？吓又袋钱落你袋啊！ 啊， 系啊，嗰不打电影时间会有啲咩戏咧？咁就 咁啊，虽然就未科幻，但系咧都值得讲嘅。先就上个礼拜有套话《狮子与和徒弟》嗰套，咁啊上个礼拜咪睇唔到啦，今个礼拜我睇咗。 好似好劲， 系啦，雷鸣浪子心，咁啊隔咗少少啊，我觉得即刻讲啊。 系。 咁另外有套咧就奥斯卡叫做攞咗即系金即系奥斯卡金像加持啊，就最佳纪录长片嗰套《Free Solo》啊，就即系赤手登峰，就讲佢赤手攀石嗰套正。啊！紀錄片嚟， 係 咗。第三就補翻套日本嘅，之前都上咗幾個禮拜，而家就落咗畫，但我都一直未睇。其實好睇嘅，就叫《閨蜜食堂》，得唔得？八個女人，仲要粒粒星，就以食物角度講下男女關係，即係夫妻關係咁樣，幾好嘅，幾有味道嘅。咁啊， 日本戲嚟嘅呢套意義， 日本電影嚟嘅，係啊，冇。 係， 但同一個題材轉咗做中國人做就上唔到畫喎，到而家都係嘛？ 即 係梁家輝嗰套，嗰套都粒粒星嘅嗰套，係啊，嗰套粒粒星嘅一樣，唔係佢淨唔係喎，唔係抄喎，佢嗰個直情買版權深夜食堂喎，攞唔到，都係仲係未排到，係咁就唔知點解嘅，好奇怪，係啊，咁所以就係啦，呢啲題材都唔係話咩啦，呢但係中係中國人拍都係喺個市場上係有問題嘅，我唔係話佢拍得差，係個市場啲人就係。是日本個我睇，唔係我唔睇咁，都係有啲咁嘅少少咁樣，係。好，咁交俾筆打啦。 好，thank you。